第222集，天子当真入陈怀。 薛远还被关在祠堂之中，薛老将军将圣上带到了祠堂的窗口处，往里一望，便能看见沉沉黑暗下一个跪地的模糊身影。顾元白的鼻子灵敏，窗口打开的一刻，他便闻到了血腥味。 薛九瑶被人打了， 薛将军。 顾元白看着黑暗中的那个身影，低低道：“ 薛九瑶是做了什么事，能让你如此怒气滔天？” 薛将军面上闪过难堪，本来看到薛远这副模样而升起的心疼，转瞬又变成了怒火。他冷哼一声：“ 圣上，小子顽劣，他罪有应得。”“ 罪有应得。” 四个字在顾元白的舌尖玩味地打转。田福生听着圣上这语气，浑身的皮都已紧绷，小心翼翼地后退了一步。但薛老将军始终不是长久陪伴在圣上身边的奴仆，他毫无察觉地点了点头，隐含怒火地道：“ 他若是不改过来，一日不认错，那就一日别出祠堂。莫说打成这样了，打死都是给祖宗赔罪。” 哼，顾元白压低声音笑了，笑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叹了口气：“ 薛将军，天下都是朕。” 圣上指尖抬起，轻轻指了下祠堂中的薛远：“ 天下是朕的天下，人是朕的人。薛九瑶自然也是朕的。薛琴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你怎么能把他打成这番模样？” 薛老将军愣在了原地，半晌才匆忙解释道：“ 圣上，臣事出有因。”“ 再怎么有因，你都不应该下这么重的手。” 顾元白转回了头，从窗口看进祠堂，晦暗的光影下，人影越发朦胧，轻轻道：“ 天地君亲师，但是薛将军，你把他打坏了，朕还能用谁？薛九瑶在朕的身边，好坏朕自己教训着。犯了什么错，薛将军手下留情些，别在朕不知道的时候人就给打坏了。明白了吗？” 祠堂的门从外被打开，薛远口中干渴，唇上起皮，他抬起眼皮迎着光看过去，心道：“是送饭送水的人来了吗？”茶壶中的水声响起，茶香和浓郁的饭菜香味混在一块，薛远眼睛微微睁大，看着圣上踏光而来，烈烈披风扬起，转瞬被圣上盖在了他的身上，红色披风边角缓缓落下。顾元白蹲在身前：“ 傻了， 圣上。” 顾元白勾起唇，上下打量了番薛远。薛远本就身强体壮，如今在祠堂中待了一夜，面上也看不出什么，他比顾元白想象之中的模样要好。顾元白安了心，轻轻拍了下掌心，公事在薛远的面前放下一个精巧的矮桌，食盒中用热水温着的菜肴仍冒着热气，佳肴美食热汤摆于其上，御医上前查探着薛远身上的伤处。薛远被人塞了一双玉柱后才回过了神，他看着席地坐于软垫之上的圣上，看了半晌才张嘴说话：“ 圣上怎么来了？”“ 你先用膳。” 薛远想笑，笑声到了喉咙就变成了闷声的咳嗽，身后的御医连忙道：“ 薛大人慢些，动作小心些，我等为你上药，莫要扯到伤口。”“ 我知晓了。” 薛远喝了一口茶，压下咳嗽，眼睛不离顾元白，又想笑了。 不吃，这就是。 他从饭菜中夹了块热乎乎的肉块，放在了圣上的碗里。 圣上也吃。 顾元白拿起筷子，随意吃了一口。御医给薛远疗伤的时候，薛远一直在给圣上夹着菜。他生平最喜欢吃肉，给顾元白夹的也都是他钟爱的肉菜。这些肉菜做得寡淡，顾元白吃腻了，正想让薛远别再给他夹菜，抬头一看，就见薛远嚼着个菜叶子，傻笑地看着他。顾元白嘴巴一闭，低头吃着肉。等吃饱喝足，一些小的伤口也已被御医包扎起来。工人在祠堂之中整理出了被褥床铺，薛远被扶着趴在其上，御医拿着小刀划破他身后的衣衫，去处理伤处较重的地方。木棍打出来的层层伤痕遍布其上，轻点的就是皮下淤血，重些的就是皮开肉绽。顾元白站在旁边看着，脸色逐渐沉了下去。在两个御医忙碌完了之后，他才屈身，指尖轻轻碰上了薛远的脊背。薛远背上一紧，顾元白只以为他疼了，手指一抬，压抑着道：“ 他打你，你不知道吧？ 总得让薛将军出出气啊。”“ 当真是孝顺？”“ 不是孝顺。”圣上，让人都出去，臣同您说说心里话。 顾元白看了他一会儿，依言让人都走了出去。祠堂的门一关，屋里只有宫室特意放下的烛灯亮起。薛远深深喟叹一声：“ 圣上，你可知薛将军为何生气？” 顾元白的层叠衣袍盖了薛远的一身，他注意着别压着薛远的伤处，漫不经心道：“ 不知。” 薛远在他耳边笑了，故意压低着声音，像是说着一个天大的秘密：“ 因为我跟老头子说，我心系一个男子，其他人都不可。” 顾元白一愣，耳朵开始发热。 薛将军不信，想要我的心上人给他生个孙儿。您说我的心上人能生出一个孙儿吗？ 混蛋， 心上人的脾气大得很。薛将军既然提起来了，我觉得就得说清楚，免得之后不知从哪里窜出来几个宵小，昏了头去动我的怀中人。 薛九瑶，谁的脾气大？ 我的脾气大。臣惹怒了薛将军，薛府都不一定让臣进了。我现在只能跟着圣上您了，您去哪儿，我就跟着去哪儿。 当我信你的鬼话？ 信也罢，不信也罢。挡不住我宠着你，你要什么我就去找什么。我已同我父母直言过了，他们听不听是他们的事，相比于此，我更想知道圣上，臣的怀您躺得舒不舒服。 他的手圈紧了顾元白，顾元白刹那间便明白了过来。 臣的怀舒不舒服，这是那句天子入臣怀的另一种说法。 您愿意躺在我怀中了吗？这么舒服，躺一辈子又怎么样？ 鼻尖的血腥气儿更浓，顾元白仰着脖子去呼吸干净的空气，白皙的脖梗修长的紧绷成一条漂亮的线。薛远额头抵着他。 顾怜，顾怜， 又是一句含蓄的情话，太粘人了。顾元白低骂了一声：“ 放开。 薛远手臂一麻，埋在身后的表情骤然狰狞，双目猩红，形如恶鬼可怖。他五指一根根掰开，容颜上的可怖一点点压下。顾元白起身就要出去叫来御医，在他快要走到祠堂门边上时，突然道： 半个月后伤能好吗？ 隐隐有血色浮上的薛远一怔，随即眼睛一亮： 能。 背上会留疤吗？ 绝对不会。 那就到时候再说，好好养伤，你要是能好，那便正好瞧瞧是什么感觉。你要是不能好，那堂堂大将军薛九幽就独自躺在床上养伤吧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